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0-3°。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7°。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沪指上涨1%，收复2600点关口。1到10月份，石油开采行业利润增长3.7倍。宝宝类理财平均收益率2.86%，再创年内新低。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百姓的年度投资计划如何赶上变化。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早盘两市股指平开，由医药股和创投板走弱的原因，加上强势股纷纷杀跌，市场指数逐步走弱。随后券商、银行等权重板块拉升，带动指数小幅回暖。随着通信、证券、白酒等板块的迅速走强，三大股指悉数翻红。午后三大股指持续走高，随着海南板块的强势崛起，沪指一度收复2600点，创投、独角兽概念股分化显著。截止收盘，沪指收于2601.74点，上涨1.05%。深圳成指收于7757.07点，上涨1.60%。创业板指数收于1341.08点，上涨1.95%。从盘面来看，通信、券商、知识产权居板块涨幅榜前列，创投、独角兽、天然气板块居跌幅榜前列。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新时代证券的资深投顾申瑞，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申瑞您好。 邵总您好。 今天大盘的量能有所放大，那您认为有哪些原因？ 这一点来说的话呢，我们说市场短期的这种量能放大呢，更多是在于政策的一个推导和它的释放。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是，这一轮的市场从10月底开始起来都是以政策推导为主，那么只不过前期呢表现都是在于这样的一个宣泄，或者说是 SD 啊、科资源啊，包括创投，但之后的呢，随着这样一个监管的细则和相应的这样的品种的可以说跌落神坛，那么市场的连续回撤及外部的影响，那么说回撤了一段时间，那么短期回撤之后呢，现阶段可以看到年底的这样一个政策大礼包又在有这样的一个释放之中，比如今天这项电信运营相关的品种和相应的啊这样一些通讯产业是快速的拉升，那么这一点来说啊，就是5G牌照又要到一个落地的时间， 那么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呢，这个周末又是G20 的一个主要峰会时间。那么全球呢，前期都是一个股市下滑啊，那个相关的商品期货如原油也是大幅的下撤。 嗯， 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呢，可以说呢，大家还都是基于一个厚望，或者说在2019年呢，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呢，可以看到黑色系由外而内啊，可以说呢，整个大宗交易商品都是有一定的止跌。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行业内啊，市场也出现这样一个状态，什么呢？就是今年因为这个补贴退坡的新能源汽车，可以说全年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起色。但是从当下来看的话呢，像比亚迪啊等等这样一些公司，可以说呢，订单是非常的饱满，特别是两端的这样一些电池类的行业，可以说啊。也是订单非常多，那么市场呢就开始有一定的订单预期，也就是2019年到底什么行业能启动，那么国产替代在这个位置一个跟进，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关键节点。同时呢，今天通讯有很多的品种呢又属于是这样一些国企债或者说相应的这样一些资金的介入，因为在这段时间可以看到呢，央企国企的改革呢也是在一个深化和推进之中。那么配合前段时间呢已经开始有所轮动的地方国企的炒作啊，特别是这样的一些自贸区，像上海、深圳啊、京津冀。当然了，今天来看的话呢，因为海南的这种旅游再次有所政策释放，5年时间，那么自贸的这样一个扩张，可以看到今天海南板块也是明显的有所变现。但是在这之中啊，我要提醒投资者一句，因为其中部分的涨停品种呢，实际上应该属于业绩非常差的，没有什么特别多看点，更多是前期这种炒作、炒烂、炒小这样一个表现。真正的集中的像这样消费旅游的一些概念品种呢，实际上受到政策影响和它的推进啊，特别是本身冬季海南的这种旅游旺季应该是更有持续性。所以说从现在的市场来看的话呢，虽然说市场还有这种反弹延续，首先第一点，量的释放没有一个更多的核心蓝筹，比如说像金融，今天虽然是券商，但是券商力度不是很强。那么也说2650到2700这个位置不好过。同时呢，因为周末是有这样的一个大的会议预测，但是预测是否能达标，我们还要继续往后看。所以市场的冲高，周四之后的周五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震荡，这点大家要注意。最后一点的话，一定要清晰，在这个位置，更多的国产替代等是因为政策和订单，但是不要和前期的 SD 借壳啊和这创投去相应的混淆。只要是没有业绩，单纯是靠炒作的，即使短期有所表现，更多的应该是对前期这种套牢资金的一个解套。那么在这个位置去参与，那么没有必要的。 好，我们看今天食品板块的走势还是不错的，高于大盘的这个总体涨幅。那您认为有哪些原因？ 那么食品涨价呢，因为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季节性的因素，本身冬季的这样一个涨价预期。第二个因素呢，实际上就是北上资金，特别是海外资金。因为我这看到呢，大量的外资都是唱多 A 股，唱多新兴的这样一些经济体。那在这样的状态之下呢，他们一致性也看好了中国相关的低估值，比如说大的金融或者相关的蓝筹，以及未来中国的消费需求。那么最后一点呢是，虽然现在市场有这样的一些活跃性资金的表现，但是很明显，这种炒作性已经不如十月底开始的那一轮的连续的表现。那么在这样状态之下，资金更多选择一些防御或者说稳定性的，这个就比较清晰了。所以说食品啊，相应的这样一些基础消费，大家是值得近期中线关注的。 好，谢谢申瑞的分析和介绍，谢谢您。 好， 再见。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据了解，人社部、财政部正会同金融管理部门、金融监管部门等单位就深化养老保障第三支柱进行研究设计。相关人士表示，要充分总结评估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试点地区的运行经验，希望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基础上，加快养老保障第三支柱建设，如期在2019年5月份启动个税递延养老制度试点转常规。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10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5211.8亿元，同比增长13.6%，增速比1到9月份放缓1.1个百分点，总体保持较快增长。1到10月，采矿业实现利润总额4793.8亿元，同比增长47.1%。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46830.9亿元，增长11.5%。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利润总额3587.1亿元，增长6.2%。 在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34个行业利润总额同比增加，7个行业减少。新增利润主要来源于钢铁、石油、建材、化工行业。一到十月份，钢铁行业利润增长 63.7%， 石油开采行业增长 3.7 倍，石油加工行业增长 25.2%， 建材行业增长 45.9%， 化工行业增长 22.1%。 今天美元指数强势拉升，在岸人民币收于 6.9560， 上一交易日收于 6.9485， 下跌75个基点。当前 A 股市场正迎来增量可期的长期资金，继保险入市资金再次松绑之后，银行资金也开始积极行动。11月26号晚间，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先后发布公告成立理财子公司。这次中行、建行、农行、工行四大行的理财子公司都已经成立，合计出资不超过530亿，这将为市场带来更多的增量资金。下半年来，宝宝类的货币基金的收益率直线下跌，不少投资者转战其他的稳健型理财产品。从上周开始，互联网宝宝类理财收益再创年内新低，仅为 2.86%。根据数据显示，目前473只银行理财在线产品的平均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4.45%， 而72只宝宝类的理财产品平均的预期年化收益率为 2.86%。 宝宝类理财产品呢，又叫货币基金。那建议大家呢，如果比较货币基金的收益率，不能只看某一天的7日年化收益率，更不能只看某一天的万份收益。通常来说，比较不同的货币基金的收益率，最好综合考察近三个月、六个月、一年的收益率情况。进入四季度以来，虽然 A 股走势几经波折，但资金借助 ETF 低位布局的热情丝毫不减。其中，沪深300 ETF 等有业绩支撑的蓝筹类资产尤为受到青睐。万德数据显示，截至11月22号，华夏沪深300 ETF 自10月11号以来，单日成交额均保持在1亿元以上，且四季度以来的34个交易日中，已经连续31个交易日成交额突破1亿元，累计成交额已经达到 110.61 亿元，排名全市场股票型 ETF 第六位。从历史表现来看，华夏沪深300 ETF 具有较好的长期投资价值，目前已保持稳健运作近六年，具有较强的指数复制能力。同时，华夏沪深300 ETF 设有连接基金，投资门槛较低，适合中小投资者进行配置。展望后市，业内专家表示，尽管当前市场情绪仍然比较脆弱，但随着一系列稳定宏观经济预期的政策出台，投资者无需对未来过于悲观。在市场低位区域逐渐加大权益类资产配置，是符合中长期投资逻辑的举措。沪深300指数估值目前处于低位，投资性价比比较高，其成分股也是北上资金青睐的标的。华夏沪深300 ETF 及连接基金具有较好的投资价值，是把握市场低位机遇的理想工具。当然，还得提醒大家，基金投资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涉及信用卡的相关决定，对于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应当综合持卡人信用记录、还款能力和意愿、申领和透支信用卡的状况、透支资金的用途、透支后的表现、未按规定还款的原因等情节作出判断，不得单纯依据持卡人未按规定还款的事实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持卡人如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经发卡银行两次有效催收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196条规定的恶意透支。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调整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政策的公告，将离岛旅客包括岛内居民旅客每人每年累计免税购物的限额增加到3万元，且不限次。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金石财策的私人财富管理部业务总监杨元宪。元宪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今天呢，要和元宪一起来聊一聊咱们的投资计划哈，如何赶得上变化。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里面谈到了一个年轻人的故事哈，我为大家来念一念。起初我只是想买一部刚上市的手机，月还600元，完全可以负担得起。后来想买的越来越多，于是乎开通了信用卡、花呗、网贷，拆了东墙补西墙，分期不行就套现，很快我的工资就跟每月还款额持平了。这就是明显的没有做好财务规划啊。所以啊，做好自己的消费和投资的计划太重要了，要不然的话呢，您可能会成为哈百万富翁。 正负的负是吗？ 是，2018年马上就要过去了。如何来做这一年的我们个人也好，或者是家庭也好的一个财务分析呢？ 好的，那我们就在晚上时间，我们轻松的聊一聊理财这个话题啊。是这样，刚才这个香露谈到一个这个朋友圈里边一个文章是吧？然后一个案例，不管我们是说我们讲财富管理，财富管理大家可能会关注呢，我们服务于这个资产量比较大的客户。不管是我们资金量有多少，只要有钱有收入的话，其实每一个个体家庭，其实我们要关注理财这个事项的。刚才描述他这个在过度消费，对不对？过度消费里边没有量力而行，没有控制的话，这也是在理财里边没有遵守理财纪律嘛。然后呢，他的理财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认知的。那我们回到这个我们这个刚才这个话题当中，那一个人还有家庭的话，我们该怎么做好家庭的财务分析？我们该遵守哪些事项，有哪些规律可以循，可以这个遵循？那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第一个呢，如果我们比较现在比较愿意谈家庭金融这个概念，就是整个家庭的资产，那就涉及到就是我们现有资产的盘点，比方说我们家里面有哪些资产。如果刚毕业的话，可能说哎，我是一个小白，只有一些这个工资的收入所得存款就很不错了，是吧？另外呢，如果说我奋斗几年之后，可能家里有房产，也有存款，有投资，但是同时呢还有负债，那就是现有资产里边都有哪些类别如果说资产量比较大，还可能涉及到其他的一些各种投资，艺术品呀、黄金等等那是现有资产的类别，我们做一个盘点。另外呢，还有呢，就是关注家庭的一个负债的指标假如说刚才提到这个开玩笑这个案例里边，那种信用卡透支的话，透支多少，那负债率是多少，我们工资的收入所得能不能覆盖得了，就是我们能不能这个承受这种这个负债。还有一个呢，是家庭里边这个假如说房产这种负债，我们要关注的负债率另外一个呢，很重要的关注的是说家庭里边大家还有考虑这个收入，就开源部分，一部分收入呢，大家可能会考虑到是说我的工资所得，就家庭里边可能双方的工资收入所得。另外呢，还有一个叫被动收入，就是我们的投资收益不管是说利息，其实利息也是一种收益的可能大家通常会忽略掉。那我们说的这个货币基金，它也是有收益的债券基金等等等等，它有收益的。那我们先看一看这三个指标里边我们有没有实现然后另外呢，如果说从我们科学理财的几点的话，考虑就几点。第一个呢是叫安全性因为这今年这个说大家可能谈的是一个是这个风险谈的比较多，一个是这个整个经济宏观环境可能大家是比较担忧第二个呢是说这个风险是说我们不管身边的朋友或听过的，或是这个真实的经历过的，可能因为某些这个不合规的产品，然后踩到雷的所以我们先看看家庭资产里边是不是 我们都在对的产品上面，安全性。 我总结一下哈，您刚才还有几个原则，我们一会儿慢慢说啊。就是如果要做这个年度的个人和家庭的财务分析的话呢，首先我们要做一个盘点，就是我有哪些资产，是吧？ 对对，是的。 不管你是刚刚从大学校园走出来的，还是说已经打拼了一段时间，买了很多房产或者是投资品的，是吧？首先要做一个清点。这个很重要，没有这个的话后面都无从谈起。 是的是的。 接下来呢就是啊，要看一看就是我的钱啊，有哪些是进账啊，有哪些是出账啊，还有哪些是借来的，是吧？ 是的。 要清理一下，就是我借了多少钱。 嗯， 这个更重要啊，就是我借了多少钱。此外就是我每月赚了多少钱，这个赚呢包括老板发给我的，也包括我的投资收益。 是的，是的。 小到比如说我们的活期利息，是吧？大到呢我们买股票啊，买基金啊，或者是我们的房子出租啊，挣到的这些钱啊，这是一块。这些呢要首先做一个全方位的统计。 统计一下。 我们一个来说啊，比如说这个负债这一块。负债这一块有哪些钱算是我们借的钱呢？ 比方说我们那个用的最多的信用卡，包括现在很流行的像什么蚂蚁花呗、京东白条， 对，刚才就是嘛， 这个，对，这个就相当于透支我们的信用嘛，这是一类。 那比如说啊，我一个月挣10000，我信用卡刷5000， 透支了 5000，这5000是算我的消费5000，还是算我的负债5000呢？ 在没有还上之前是负债的， 没有还上之前是吧？ 对，对，是的， 好，就是如果我们每个月都有5000块钱的话。就是上个月还有5000，是吧？然后到下个月，这个月的5000又要还了，那可不可以理解每个月都有5000的负债呢？ 是的，是的，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啊，如果就是中间有一次5000块钱，剩下的信用卡刷卡量为零的话，那就是那一个月5000。 是的， 啊， 一个是这个信用卡，另外呢就是大家，如果购房有这种房贷，这个也算的。 这个每年每月都有。 对对对，房贷都在这个至少几百万以上，对不对？另外一个呢，如果说还做一些企业创业的话，企业里边可能也还有负债。 哦，刚才您谈到的房贷几百万啊，我的理解就是我们是不是要摊到每个月里来算，或摊到一年来算，还是说整个把那个借款都算上啊？ 这个如果从总额的话，这个都要算上的。但如果说从我们每个月支出的话，它又又摊到每个月的那个还款金额里边。但是呢，如果从家庭理财角度我们来看的话，这个是要整体来看的。 要整体来看， 因为这里边涉及到什么呢？假如说这个债没有还清之前，这是一个风险点。我们举个例子啊，就是一般在谈家庭风险管理的时候，我们会一般会谈到一个风险管理的工具，就是保险保障。举例，假如说一个刚工作的人拿到这个终于赚到这个一个房子首付，但是呢他可能背着200万房贷。这里边可能需要30年，30年的生命周期里边，其实有可能各种风险的。比方说，万一发生一个重大疾病，或者说发生一个重大变故的时候，这个债是不会终止的，还是需要去清偿这个债务的。但是如果说他考虑到这个重大疾病风险，或者说人身的风险的话，他其实可以通过一些金融的角度，通过一些保险，把这个风险做一些转移的。 我这么理解吧，就是说每个月的月供啊，我们可以理解为短债。 短 期债务是吧？就是你每个月都要还的，然后它的那个总额在那儿，30年还清，那是一个一直存在的一个长期债务。 是的，因为你要确定你30年里面都有还款能力， 都有这个能力是吧？ 是的， 所以这两块得分开来看。 是的， 因为每个月要还的，你不能够给它逾期是吧？另外呢，也不能够说还了3个月之后还不起了。好，这个负债很重要啊。 对，是的。 好， 所以这里边就是大家如果对于准备考虑买房的可能这个年轻人的话，可能要考虑一下，假如说我要背上一个房贷的话，要考虑到未来的还款能力，还有未来的这个收入的上涨，这个成长空间，这个是很重要考虑的。 好，同样我再来举我今天看到的这个例子啊，有的人呢开通了信用卡，还开通了什么花呗，还开通了什么借呗啊，这都是一互联网的这种贷款类的工具啊。我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案例啊，最开始只有10000块钱花呗的额度，20000的借呗的额度，两张信用卡 ,A 卡能刷10000 ,B 卡能刷12000。日常花销呢用花呗，因为它是消费类的那种产品。因为花呗有一个月的免息期，花呗满额了再刷信用卡，但不能刷满了，怕影响评级。等 A 卡账单临近的时候，如果还没有发工资啊，可以先从借呗那儿，借呗能提现啊，提现 转到 A 卡。 嗯， 那么 B 卡到期，如果没钱可还呢，可以向 B 银行申请旅游、留学、医疗等等随便哪种好通过的消费贷款，解燃眉之急。 嗯， 然后每个月工资到手，先还借呗，因为它是浮动利率，越早还上利息越低。 嗯， 然后呢，再还银行的贷款。 嗯， 花呗不用管。因为开通自动还款后，账期一到，它就会像一只爬虫一样自动的搜刮你绑定在支付宝上的全部银行卡，连密码都不用输。 嗯， 有人经过这么一顿操作啊，很快花呗的额度提高到20000，借呗提高到30000， A 卡和 B 卡的额度都提高到了20000。 嗯， 啊，你看他就是用这样的东西转一圈啊， 嗯， 然后他可以借更多的钱了。 嗯， 这样好吗？ 这个里边什么呢？因为他非常这个聪明的运用了各个这个还款周期， 嗯， 这个信用额都上来了。但是同时呢，如果这个一般可能在很多刚工作不久的年轻人身上可能会发生， 嗯， 但是这个呢，就是虽然信用额都上来了，这个会刺激消费， 嗯， 但是这个时候确实要量力而行的， 嗯， 因为这个用一句话就是，你不管花多少，迟早还是要还的。 那如果每月都是这么来玩的话呢？这个资产负债啊也一直会比较高。 嗯，是的。 那么我们的负债率在多少就是会到一个警戒线了，我们就不能再突破了，从个人的角度啊。 个人角度来讲的话，因为我自己很少说会透支信用卡，按我的心理要求呢，是说我消费的这个额度应该不能超过我的这个收入。 嗯， 甚至说它应该低于在我收入的60%以内。 嗯， 我自己会心里边会比较有安全感。 嗯， 如果说我消费的额度超过了我的收入这个能力的话，我心里边是有没有安全感的。 嗯，好，那么刚才这一块呢，是我们谈到的这种负债的情况啊。 嗯， 还有就是要算一算我们的这个投资收益。 对， 投资收益，现在大家有很多种投资的方式啊，是不是这个相对来说容易算一些呢？ 这个就比较容易算了。 嗯， 举例哈，假如说我们投资了10万块钱， 嗯， 假如说整整一年，现在是到了这个，11万，举例啊，11万，那一年的收入就是10%嘛， 嗯， 就可以直接算出来， 嗯，就是把不同的品种加一块儿， 对，就是我，假如说我整体就是10万块钱，年底的时候我看整体多少了，那算上这个期限的话，直接除以它，算下来就可以了， 嗯，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刚才呢，原先也谈到了几个核心的指标啊， 嗯， 第一个我记得是安全性，就是你这么多的钱是吧，你花了也好，或者是你投资也好哈， 嗯， 安全性是很重要的。 是的， 我们还有30秒进广告，还有几个原则我们也跟大家在广告前一下子说一下，好吧。 嗯，安全性还有这个整体家庭的流动性。 流动性， 对，我们可以捕捉一些机会，或者说一些大的开销的应急。 嗯， 另外最后一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收益性。 啊，收益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对对对， 是不是打败了99%的？ 哎，对对对， 家庭是 吧？是的。 好，那么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投资计划如何赶得上变化，稍后见。 北京电台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6-1566。 珍藏冬奥，共享盛世。我们已经聆听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声，大家在期待北京冬奥会的同时，也希望通过购买和收藏冬奥会特许商品，留下一份专属于自己的特殊记忆。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店已于近日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开门迎客。2022冬奥会特许商品咨询电话现已开通，400-015-5151。具有历史与冬奥特色的徽章，方寸之间展示北京冬奥文化的贵金属，以及充满冬奥元素的日用品，独具特色的冬奥服装，在店内都可以买到。参与冬奥，留下属于自己的冬奥礼物。您可以拨打400-015-5151进行咨询，也可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现场选购您心仪的商品。 歌唱北京，爱北京，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三度。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七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八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百姓的投资计划如何赶得上变化？我们的嘉宾是来自金石财策私人财富管理部的业务总监杨元宪。元宪你好。 Hello， 大家好。 刚才我们说了哈，要想计划赶得上变化，首先呢，我们得知道自己有多少钱啊，有多少资产，同时呢，也不能够花太多啊，也要掌握好自己的这种投资收益。 对， 实时的要做好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各种挑战的应对工作。首先就是这个安全性啊， 对，是的。 还有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流动性， 流动性， 还有就是资产的这个收益率啊，我们一个个来说啊，怎么来保障安全性？ 安全性的话，我们从几个层面来看。第一个呢，安全呢，我们先考虑，如果在理财里边，我们考虑这个制度的安全，就是如果我们理解的话，就是先买对的产品，它是一个正规的金融产品，而不是说它是某一个这个互联网理财，它没有监管。我们看到好多暴雷的话，就是它并不是一个正规金融产品，所以先从制度上选一个安全的。那第二个呢，如果说我们具体选一些产品的时候，举例子，假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基金啊，或私募基金，我们这个拿不准的时候，或者说银行理财，我们担心是不是银行理财发的时候，其实可以到相应的网站上，监管机构我们可以去查询的。举例子，私募基金是可以在基金业协会去查询那个管理人，还有那个产品名称的。 原先刚才提的这个也特别的重要，因为也有好多打着私募基金的骗子啊。 对。 这个呢是要备案的。 对，是要备案的。 要备案的。 包括很多理财，包括行动产品，它都是要在相应的协会去或网站上去登记备案的。都可以可查。 对。就算人家告诉你的那个基金啊，你查到了，那也要到这个合法的办公地点去买。不要被这个所谓的这个业务员给叫什么飞单了， 飞单了，对， 这个很 先保证那个制度的安全性啊，这个很重要啊。 是。 那第二个呢，就是安全性，就是大家都比较了解的，就是投资它的资产的安全性。资产安全性，举例子，假如说我投资一个这个某类资产，它的风险本来就很高，比方说前段时间比较火的某个币种啊，虚拟货币是吧？它的风险明显就很高嘛。那另外一个呢？第三个呢，考虑的是说我们的风险承受能力，就是这个产品再好的话，它的风险级别适不适合我，从三个呢，第一个呢是制度的安全，第二个呢资产投向的安全，第三个呢这个资产的风险是不是适合我。 对，我觉得这个呢就是说咱们在做计划的时候就要想清楚，同时呢真正开始做投资的时候呢，一定要严格的来践行这个原则。 是的。 所以今年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哈、啊、也快一年了哈、啊。 嗯， 我现在盘点一下，我们在做财富管理这块的节目当中说的最多的， 嗯， 就是资产安全。 安全 啊，如果大家再回听一下的话，我认为这个是我们要放在首要位置的一个话题啊，重中之重的一个内容。 先选对的 啊，我们今天说了很多什么防范电信诈骗啦， 对对对， 啊，这个是首当其冲要了解到的啊。另外呢，就是怎么来选择一些合格的这个投资产品啊。 对， 好啊，安全性啊，当然也包括就是你的抗风险能力， 对 啊，这个要和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要匹配啊。 是的，是的，嗯 嗯， 因为现在我们买很多产品的时候，尤其今年以来，大家去银行或证券公司买产品都要做风险提示问卷。 嗯， 你看从这个 R1 到 R5 之间，如果说你做 R1 的话，那可能 R4、R2、R3、R4 以上的产品你就买不了。 嗯， 但是你做 R5 的话，可能所有的产品都可以买。 嗯， 这其实也是在金融机构在帮助大家明确你适合买什么样的产品。 嗯 啊，对， 是。你比如说你今年去买这个偏股类的基金啊，是过完年去买的， 嗯 啊，那么你明显是承受不了今年的这样的一个波动的话， 是的，嗯， 但是你还买了，这就是代表你在安全性这块做的不够到位，是吧？ 说明对自己不负责嘛。 对，如果你说我能承受50%的这个波动，是吧？当然是这种往下走的这种跌幅的话， 对， 那我觉得你今年选权益类的基金也无可厚非。 是的，是的，嗯。 好，安全性啊，第二个我们来说流动性。 流动性，对，因为这为什么讲究流动性呢？就是说我们在家庭里边保持一定的现金啊，尤其是在经济环境比较差的时候。其实上次我们提这个现金为王，保持高流动性的时候是在2008年之后。 嗯 啊，现金里边有几个因素，第一个呢是我们持有现金的话，我们可以几乎理解为几乎非常非常非常安全，对不对？ 嗯， 我们可以规避掉风险。就这个就是理财环境比较差的时候呢，我们讲就是盲目理财都不如不理财，啊，至少说我们没有踩雷。第二个呢是说，如果我有大量流动性的话，其实我可以抓一些机遇的。 嗯， 就市场比较差的时候，其实风险和机遇是相生相伴的。风险很高了，但是我可以补这些机遇啊。 嗯， 这种，嗯， 其实说到流动性呢，我觉得好有一比哈。 嗯， 很多好公司啊，它不是输在它的业务模式上，也不是输在它的产品上，它是在关键的节点上缺少了现金流。 是的， 所以呢倒下了啊， 对， 穷的只剩下资产。 是的， 没有现金。 对， 这个流动性就好像我们考试的时候的那个时间一样。 嗯， 本来你的智商能考上北大清华， 嗯， 但你做题的速度太慢，在一个题上面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就所谓流动性啊，是吧？你在某几个地方你耗费了太多的这个时间，如果时间无限，那你绝对能做完，而且可能能打100分、99分，是吧？ 嗯，是的。 但是最后很不幸的是，你就拿了一半的分，因为你没有时间了，要交卷了。 嗯，这个时间交给别人了。 好，所以这个流动性呢很重要。但是你看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例子，很多年轻人呢，或者说组建了家庭的这种小夫妻啊，往往可能在这个花钱上面控制不好。 对，而且保持流动性呢还要考虑几点。一个是我们可能未来会不会有大的开销， 嗯， 比方说刚有孩子了，可能孩子这个小孩小2岁以前比较容易生病的，对不对？ 嗯， 可能一些这个医疗类的，如果说这个上有老的话，老人会不会有一些突发应急的事情？ 嗯 啊，所以呢还要保持一些应急的资金啊，所以也要保持这个流动性。 在这一块你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嗯， 怎么保持好流动性？ 保持流动性的话，其实有几个。如果说我们是这个一般家庭啊，可能大概流动性你留好大概12个月到24个月之间的生活费用就 OK 了啊。但是也别闲置，你可以买一些这个什么货币基金、保保类基金，或买一些债券基金， 嗯， 因为它也很安全，流动性也很强，用的时候可以随时赎回。 啊，哦，就是如果我们日常开销是5000， 嗯， 打比方啊， 嗯， 打比方小白， 嗯， 年轻人， 嗯， 他每个月要花5000块钱， 嗯， 那么要留存多少钱做流动性呢？ 那12个月到24个月的话，就是6万到12万之间嘛。 就是这6万块钱吧， 嗯， 随时就能取出来的那种。 啊，但是你也别闲置的，你可以买个货币基金， 嗯， 它也太安全，然后有一定收益，比银行要高一点，对吧？还可以随时赎回，可以应急啊。这是对这个一般家庭啊。如果说这个资金量比较大的家庭的话，这就看你的这个大概的财务预算了 啊，也可能是这个100万、200万、300万都有可能。 需要这么多呀？ 啊，看他，你也许你想这个置业呢，对不对？给孩子买房子呢，或也许说是说我想那个换房呢，看他的财务目标了啊。所以不同的家庭可能在这一块，这个金额它是不一样的。 就以刚才这个年轻人为例的话，他要准备一年的开销， 对， 作为流动性啊， 如果 备用金的话，他怎么才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消费的那个欲望呢？ 其实比较好的话，也可以做一些基金定投。比方说 自动化走了。 哎，对，自动化走了，然后每个月1000块钱，或者是2000块钱，我就做一些基金定投，也挺好的。这样的话，养成一个这个理财习惯，还建立了理财纪律。 对，就说如果刚刚进入社会，或者说你的钱不多的话呢，一开始的时候你把这个钱留出去，那么后面就容易，因为你越攒越多嘛。 是的， 是吧？如果一开始花的多的话，那要准备这一年的流动性就越来越难。 对，是的，因为你如果在花的话，相当于在消耗嘛。然后如果我们在定投的话，相当于在积累。 好，这是流动性啊，这个特别关键。另外就是资产的收益率，这个呢，我们就是每个人统计可能不太一样啊，怎么才能够知道我这个资产的收益还可以呢？符合我们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和心理预期啊？ 有几个指标我们可以去参考。一个呢是我们考虑看一个这个被动指标，比方说我们这个今年的投资里边有没有跑赢这个 CPI 通胀。这个是可能是一般普通家庭大家都有考虑的，对吧？通常情况下我们做一些理财，比方说在银行做一些短期理财，大概目前收益可能4到6之间至少可以跑赢这个我们这个官方公布的这个 CPI 的。这是一个。另外呢，如果说我们考虑一些投资收益，假如资产量稍微大一点，我们可能考虑，哎，一年资产我们定一个目标，就是主动型的，我定的目标是一年整体资产10%，这是另外一个指标啊。一个是我们参考一个被动指标，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定一个主动型的指标。 好， 考虑投资收益， 好吧。参考一个录取分数线， 录取分数线， 是吧？ 这个理想很好。 还有一个呢，就是参考我心里的那个分数， 我心里想法。对， 前面这个呢，刚才您谈到以 CPI 为例啊，可不可以以我们就是年度消费增长的这个为例呢？比如说我去年一年花5万，今年经统计啊，一年花6万了，那么我一年多花1万，就是增长了20%。那么我的收益要不要达到20%啊？ 那这里边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投资收益，一年做到确定性收益20%，这个几乎没有。 但从5万到6万太容易了。 但是呢，就可以提高收入嘛。我们收入今年我可能收入10万，我消费了5万，但是今年我收入20万了，我消费6万，这个我还是盈余还是比较多的。 哎，对啊，所以你说这个收益要不要和我们的工资加一块来统计呢？还只是说那个投资类的收益啊？ 那如这里边就两个概念，如果纯投资收益的话，就是我不考虑收入，就是我现有资产金融资产投资，那我看它的投资收益所得， 看涨还是跌嘛。 对，如果从家庭这个金融的角度来讲的话，那我们的收入增长也是家庭里边的收益增长。因为人力资本创造了收入嘛。 这两个都要考核， 都要考虑一下， 都要考核。 从家庭角度我们可以考虑的。 好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我们就有很多个维度了啊。 对，是的。 比如说这些人特别能挣钱，IT 精英， 哇，那就专心工作就好了。 但是呢，理财上是小白，那就补短板呗。 是的，是的， 是吧？如果你这理财特别牛，一月就挣3000，这年化收益18%。 哇塞，这让人太难找了， 对吧？但是他可能没有用在点子上。他这个赚钱的能力啊，他应该是吧，倒一下。 其实我们综合一下，这两项呢，大家都应该有。第一呢， 都应该有。 对，我们要好好工作嘛，对吧？ 是。 然后呢，保持这个收入增长。第二个呢，我们要把这个钱理好，然后创造一些更好的被动收入，提高这个资金的使用率。 是。还有就刚才你谈到，我有一个预期的收益，我是否能够达到？那这个预期就很容易，跑偏也好，或者是不太符合当下的这种判断呀。 OK， 这里边有几个项，如果在我们的实务工作当中呢，假如说我们有一个客户，我们想做这种他有预期达到多少收益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沟通，叫预期的管理。比方说你刚才讲举例子，假如说我想一年收入有20%，我们可能说对不起，我们几乎做不到，因为你要确定性的做到20%。但是他说，哎，我想做到20%，但是呢我可以承受亏损50%的风险，那我们可以做这种组合，所以我们要确认一下这个百分之十是基于 我几乎要确定性的10%，还是说我可以到10%，但是我可以承受一定的风险前提之下，我们要做这样沟通，然后呢我们再制定一下，好 OK， 那今年我们该做哪些投资组合，选一类选多类。这里边就是我们这个每年年初的时候，马上年底了嘛，我们会整理一下，就是有一句话台词，就是有一个歌词是这么讲的，是说这个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嘛，对吧？啊，就是年初我们这个定下的目标，到年底的时候怎么实现了？通常呢，我们会年初定目标，年底会总结。但是呢，就我们叫定一个战略目标， 对， 10%是一个战略。但是呢，假如说，哎，已经过了6个月了，哎，假如收益5%，哎，假如5%的话，如果说再过半年正常的话，可能能到10%。但是如果说过了半年之后发现是负的，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在战术调整一下？就是我重新排兵布阵一下，组合一下，然后为了保证年底的目标能实现。 刚才原先谈到这个特别重要，就是我们不能够单一的看我要计划年化收益多少， 对， 要看的是我达到这个年化收益， 嗯， 我可能要付出亏损多少的， 是的， 这样一个代价， 嗯， 啊， 嗯， 以及呢，就是说我怎么来定策略的问题， 嗯， 是吧？ 是的， 万事万物都不是白来的，你要想达到10%的这个收益或者更高， 嗯， 你必须要承受更高的波动性， 是的， 是吧， 嗯？ 这个首先自己要清楚。第二呢，就是我怎么来达到， 对， 是吧？ 嗯， 怎么来达到？那而且呢，一年下来也不能够就是不变啊，这个策略也得要随机来改变，因为市场我们是不可预知的嘛。 是的，因为我们讲这两年的理财环境呢，我们叫变迁之年。就是我们看这个股指啊，甚至房价也会波动，包括汇率啊各方面波动性比较大，就是每个资产价格它是不断变化的。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只压一类资产，假如说年底看我买了，举例买了某个股票，我就等着年底它实现吧，这个也许呢就腰斩一半了，也许就涨上去了。它是而且呢资产的热点是不断变化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做整个资产配置的时候呢，就不能一成不变，我还得定期的调整一下，关注一下，我们叫再平衡。 再平衡， 对， 好。这样呢，我们就举几个例子啊，为大家来做一个计划啊，怎么来制定自己的年度投资计划？我们按不同的收入来看啊，我们先从收入少一些的，好吧，我们举那么两个 okay, 或者是三个例子。 那我们举例子，假如说是刚毕业不久是吧？大家这个还处于这个相当于在收入的这个积累阶段，可能每个月呢节约的没那么多。假如说每个月节约2000块钱，举例哈，2000块钱的话。这个时候假如说一个人25岁，除了各种生活开销之后，每个月节约2000块钱，大概的话我们会一般会有什么建议呢？第一，我们刚工作不久嘛，对不对？这个父母培养了我们，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经常讲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你前途无量，但是现在你几乎一无所有，但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面临什么风险呢？一般假如说万一遭受一些重大的意外或疾病风险的话，自己是承担不了的，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呢我钱又没那么多啊，我们可以通过买一些这个高杠杆的这个意外保险或重大疾病保险，先把这个风险转移了，大概一个月也就几百块钱。另外的话，我们还要建立很好的这个理财习惯，别这个天天这个什么这个又月光了，对吧？甚至说把信用卡给刷爆了，也可能说，哎，我每个月花1000块钱做基金定投，养成一个很好的理财习惯啊。我们要懂理财，然后呢，一个是先这个过程当中了解，哎，哪些产品是好的。然后呢慢慢了解这个不同的这个投资品种的它的风险属性，其实也是在养成一个很好的理财意识，所以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呢，假如说30多岁，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呢又有房贷，但是呢每个家庭每个月里边还能节约大概1万块钱到2万块钱，这个时候可能家庭有一定积蓄了，这个时候可能举例假如说家庭资产里面有大概50到100万之间，除了这个之外，那这里边也许呢我们就不能光做这种基金定投了，因为它也有一些局限性。另外呢我们还考虑它的流动性还有整体的收益性，也许呢会几十万做一些银行的短期理财啊，你看银行呢经常会有30天180天，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期限做一些资金的安排， 这个主要也是保证那个流动性， 保证流动性，那同时呢我们尽可能的提高这个收益率。 好，那如果说这两类人啊对于收益率还有不同的要求，那么怎么来做一个更复杂的配置呢？ 这里边就是什么呢？通常呢，这个年龄阶段大家还是希望那个钱能更多，就是我有很强烈的赚钱欲望，因为还有负债，还希望说有生活过得更好， 对， 改善住房啊，改善各种这个生活，所以大家会希望迫切的说我能赚钱，但这个时候也很危险，据这个不完全统计里边，这两年买这个踩到各种雷的， 基本上是属于家庭存款里面可能就几十万的啊、 哦、 因为 就是越没钱越赔钱。 哎、你看通常我们看到的这种产品呢，通常比方说年化收益12%、10%、嗯、甚至每个月都给收益。那如果说我有几十万，然后呢有没有很好的理财途径，因为在一些高等理财里边，像信托或某些基金里边，它至少有门槛，300万、100万的你又够不到，那你又很强的这个赚钱的欲望，但是如果又对这个金融理财又不了解的话，这种时候就通常可能就会很容易踩雷、 哦、 这个时候我们会做一个沟通，先明确我们要先选对的，然后呢另外呢确定一下，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我想赚10%或12%是基于什么的前提之下。 好、言外之意呢，就是说如果你的这个积蓄不多的话、又处在年轻打拼的这个阶段的话， 你如果一定要想获得刚才说的这个超额收益啊，10%以上的这种收益的话，你就要面临承受更大波动的这种风险。 对， 要么就别做。 对，要么呢就是说我们沟通完之后，哎，这个事情可能是，如果举例子，假如说家庭没有任何负债，然后呢夫妻双方的收入成长空间也很大，然后也没有孩子，也没有说父母的赡养责任等等，家里就有50万的话，那他的资金用途里边就跟有负债跟有上有老下有小的这种就不一样了。如果没有任何负担，这50万可能举个例子，他如果亏损50%他都无所谓，因为他还可以再重来，所以他就选择产品类别上就不一样了。假如说是上有老下有小，然后又有房贷有50万的话，首先他很重要的是先管理自己的家庭这种风险，比方说这个意外啊疾病啊这种，还需要给这个父母留一些应急资金，万一他们需要应急呢，对不对，还要给孩子一些这个准备教育金啦，然后呢如果35岁40岁以上可能还要准备养老金，你看他的钱的属性用途就不一样了。 对啊、是， 所以做这种规划的时候我们就更具体一点。 是，也不要比较啊， 也不要比较，对，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对，那我们 也是最优的选择。 对，再做一个补充，如果说这五十万没有其他用途，就是纯考虑投资收益的话，我选一类资产是一种选择，那我考虑多类资产组合，然后实现这种收益也是一种组合，这个里面也需要再细致规划沟通了。 好，由于时间有限哈，我们就不能够太详细的来做这种定制了啊，以后我们节目再设计。 好的。 那么大家都对于明年的经济啊有很多想法啊，也有人认为呢面临着诸多的不确定性。那么我们也请袁先生为大家来介绍一些比较稳健的投资方向啊，我们前提还是就是稳健啊， 稳健 稳健。 好。这个时候呢，大家我们每年呢都会发布一个叫家庭的资产配置策略报告。从2014、2015、2016、2017、2018年啊，马上我们也发布2019年的，我们每年呢都会对各类资产有一个建议但是呢这些资产呢主要是大家家庭理财里边比较常见的我们就一一来做一个说明。第一个呢是我们叫家庭的叫基石类资产，就是 基石类， 基石就是地基类的这种，就是每个家庭里边应该都要有的，它注重的是绝对回报这个一般在防范特定风险的时候会发生，尤其是经济环境比较差的时候。这个里边呢我们比较推荐的是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现金价值比较高的年金型保险。因为它现金价值比较高而且呢安全性非常高。另外呢它有一部分收益是确定写在合同里边的，还有一定的分红但是这个可以控制比例这个看每个家庭的多少了。另外呢它还有特定的这个财富规划的功能，可以起到特定的作用。 但它这个不能马上取现吧。 对，是的，这个里边就跟它的某些财务目标相关了。比方说他的这未来的养老金啊，孩子教育金啊等等这个就可以来做，这是基石资产第二个呢是因为如果光基石资产的话它很难这个跑赢通胀的，长期来看我们还要注重理财的收益这个呢我们就可以选一些叫高评级债注意高评级债呢还有另外词叫高收益债这个年代里面我们要注意高评级，就是选那个信用评级比较高的， 几个 A 的 几个 A， 比方说3个 A 债券这种呢我们就可以选这里边就可以看具体的资产呀管理人，我们来评估它 最近的这个债市确实还是收益不错的 对，是的，因为马上年底了嘛银行都在揽储，各大金融机构呢也希望能获取更多资金所以我们选高评级债这个其实在中国大部分家庭里面配置比例比较多的，我们在银行买的很多理财里边其实源头上几乎都是债对， 就是用债来打底嘛， 对， 很多理财产品用这个债券来做一个他们的基石投资。 对，稳健型家庭的话，这个大概可能配置比例得40%到60%之间 这么多哈。 对，是的， 但这个基本上能够跑赢，通胀，这个是、 这个、基本上 至少的 对，因为在银行理财大概收益能做到五上下 偶尔可能能到六的，如果金额在300万、100万以上的，可能七八九都有可能。 嗯 啊，这个但是这个要选高评级值、高评级，先看评级比较高的。 嗯 啊，那第三类呢，就是一些权益类资产了，就是我们可以配置什么呢？这个就跟二级市场相关或一级市场相关。啊，这个如果说我们就不谈个股投资了哈。 嗯 啊，但是呢，在这样的这个二级市场这个价值里边，我们可以配置一些这个股票指数型基金。啊，比方说一些 ETF 基金，这个还是不错的。 嗯， 因为现在的整个估值还是比较低的。 这个比例呢？ 比例的话，如果五年前家庭，我们大概配置在10%-15%之间。 嗯， 大概这样的比例啊。如果说我们关注个股和特定的这个股票型基金的话，可以关注一些新兴的行业，比方说一些数据资产类的啊，智能硬件呀、新能源汽车、移动医疗，还有物联网啊，因为这个代表了未来的这个发展空间啊。 像这块儿。也不能是一把梭吧， 哎，不能一把梭，可以分散一下， 分散一些。 对， 对， 对， 这跟那个债券那个可能在投资的这个频次上面是不是不太一样啊？ 对，债券的话可能我们就几类就好了啊，不用特别的分散、 嗯、 因为债几乎都差不多嘛、嗯、但是在权益类里边我们可能就分散的要稍微多一点。 嗯 啊， 这个您的建议是10%-15%哈、嗯、10%-15%、 啊、是的。然后另外呢，特定家庭里边我们可以配置一些黄金啊，黄金它的特定功能，它还有保值功能的啊，它是硬通货啊。 黄金的这个比例会更低一点吗？ 更低一点，而且呢，有的家庭需要，有的家庭甚至不需要的。 嗯 啊，对。 您说的是实物黄金？ 实物黄金，实物黄金啊，不要纸黄金，不要加杠杆。 啊，好，不加杠杆的啊，这不是期货啊，也不是那个 实物黄金啊。 嗯，好，指数啊，这是实物黄金。现在呢，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黄金的生产成本啊，已经接近于这个现货的价格了 啊，对，比较接近价格了啊，所以它这样的话可能会有。投资价值就比较凸显了， 嗯 啊，但是我们建议对最终的投资结果不这个不负这个什么最终这个什么啊？ 好的， 嗯， 还有吗？我怎么没听到这个什么现金呢？ 现金类的话，其实可以这样，现金类的话可以提高一些比例啊。咱们之前提到了，现金类的话，大概可以控制在10%左右啊，大概这个情况啊，可以推荐一些货币基金，像我自己的现金资产都放在。某个公募基金的这个某个现金宝里边啊，类似于这样的 货币类的基金、 货币类基金，因为它的收益率大概能到3%-4%之间。 最近降了 啊，最近降了。 你那还有3%-4%呢？ 我看了前两天还3.3%+， 那你那个好啊。 关注 好， 嗯， 大概就是这么一些组合了，是吗？ 对，如果说我们考虑一些这个孩子出国教育啊，可以换一些外汇。 嗯， 马上年底了，用好这个自己的外汇额度。 哎，这个也是很重要，特别是对于特定的家庭来说哈。 前面呢主要是讲的是这个各类资产走势。 嗯。 但是呢，我们这两年比较建议的是，包括很多客户会来咨询我们， 嗯， 就是我们叫升级自己的理财的模式。 嗯。 以前大家可能是习惯自己来选啊，但是也可以找一些像我们这种从业者、理财顾问， 嗯， 还有一定工作经验的，我们可以做一些探讨。就升级一下家庭的理财的模式， 嗯 啊，问一问身边的人，嗯， 是，还有呢，就是这个计划得调整啊，你也不知道国际形势啊， 嗯、 风云突变的哪块云彩下雨，所以说也别要做一成不变的、啊、这种固定刻舟求剑式的投资啊。 是的，可能明年也许呢每个季度啊，可能都要找一个身边的大家觉得哎经验比较丰富的，有一定从业履历的。 嗯， 这种理财顾问，我们随时沟通一下资产的配置情况。 好，非常谢谢袁先今天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祝各位朋友能够制定出符合自身条件和明年形势的2019年个人或家庭的投资计划。明天再见，谢谢。 好，谢谢。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 珍藏冬奥，共享盛世。我们已经聆听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声，大家在期待北京冬奥会的同时，也希望通过购买和收藏冬奥会特许商品，留下一份专属于自己的特殊记忆。